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缅怀金日成主席安哥拉委员会、塞尔维亚新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几内亚全国金日成金战略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和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以卓越的思想理论和伟大的革命实践来为历史和人类建树了丰功伟绩。